第二个时代王国时代指的是夏商周三代王朝，而第三个时代帝国时代是秦汉以至明清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在节目当中，许先生谈到了二里头遗址，这个遗址位于洛阳盆地东部的偃师市境内。遗址上最为丰富的文化遗存是二里头文化，它的年代距离现在大约是3800年到3500年，相当于古代文献当中的夏商王朝时期。这个遗址南临古洛河，北依邙山，背靠黄河，包括二里头等三个自然村，面积不少于3平方公里。二里头遗址对研究华夏文明的渊源、国家的兴起、城市的起源、王都建设、王宫定制等重大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是学术界公认的中国最引人瞩目的古文化遗址之一。遗址内发现有宫殿、居民区、制陶作坊、铸铜作坊、窑穴、墓葬等遗迹，出土有大量的石器、陶器、玉器、铜器、骨角器以及棒器等遗物，其中的青铜爵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容器。二里头遗址还有着很多的中国之最，这里有最早的城市干道网、双轮车辙、最早的工程、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室建筑群、最早的大型四合院和多进院落宫室建筑、最早的工程、最早的青铜器铸造作坊、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最早的青铜礼器群、最早的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下面请继续收听许先生的讲解。 下边这几部分有些思辨，跟大家一起来考虑，何以中国？为什么中国这么诞生了？为什么中国诞生在中原这个地方？那这叫何以中国哈？包括了这个 what 和 why 这样的，和 how 就中国是如何产生的这么几个大的要素哈，我们来谈一谈何以中国，为什么中国诞生在中原这个地方，就是看看它的特质何在。刚才给大家吹了半天二里头，我们看二里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青铜礼器群。大家知道这个中国号称礼乐之邦，青铜礼器，我们叫青铜礼器群，就是不止一件儿的，就是好多好多件儿啊，这是这个礼器。非常重要的作为礼器的是酒礼器，大家知道这个中国是重酒的这个国度哈，酒礼器为重。中国最早的青铜鼎，别看它这个灰头土脸的哈，但它可是三四百年之后辉煌的司母戊大方鼎的祖师爷，没有他们的起步，是没有这个殷墟和西周这样的这个灿烂的中国青铜文化的啊，进入鼎盛期，所以基本上是这样，斧钺钩叉的钺啊，这一件兵器啊，这件钺，这是中国最早的青铜钺。再往前大家知道都是玉石钺啊，许多东西背后都有故事。比如这件钺，大家说这考古人啊，考古人特别想在自己手里挖到好东西，但是往往找不到，一般都是这个老乡什么农民发现的，大家知道兵马俑都是那么发现的。这件钺也是开始老乡发现的，发现的就是这个一开始拿着没当回事啊，都不知道是不是铜啊，回家之后还都稍微看看，可以可以看看是不是铜，上面有些铜锈都没有了啊，然后都裂成两片了。后来就过了时间就拿到考古队来，跟我这考古队长一说有点奖励，哎，这样来呢，这个老头然后说你看就这两个铜片，不知道你们有用没有用啊。我就按耐不住惊喜呀，中国最早的青铜钺出土了。哎，老先生很高兴，十年以前啊，然后第二天赶紧领着去找这个在哪个地方出的，定好方位啊，当时了解这个出土状况啊，周围的这个环境啊，派我的手下到西安去拿到这个比较好的这个文保中心啊，他们有意大利进口的 X 光片子，然后拍的 X 光片子啊，然后我们把这个简报发出来了。二里头这个地方出点东西就是中国之最，它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哎，所以说就给大家讲它随便，就是哎，都有这样的故事。这个青铜钺 X 光片子啊，在好多照片上看不到的啊，一些这个加工铸造的痕迹啊，裂痕啊，一些偏 原始的哈、交出入口的这个痕迹哈、断裂之前这种情况哈、一目了然了。那我们说这二里头发现了中国最早的近战兵器群，我们说这都是近战兵器群啊，这个戈啊、战斧啊，那这个箭头它不是近战兵器，大家知道哈、但箭头这种东西呢，它不是非常重要的兵器，但是如果是青铜冶铸技术不是很发达的话，你也舍不得这个往外射这个箭头啊，你不能说那个铜很金贵啊，我拿根绳拴在箭头上是吧，射出去之后我再把它拽回来是吧。小箭头说明当时的这个青铜冶铸工业是已经很发达了，才能铸造这样的东西啊，这都很说明问题啊。后边我们还要讲一些外来因素啊，大家先有点印象，战斧，北方式战斧是我们北方的大草原那边的战斧的形状，几千公里以外怎么到了二里头贵族的墓葬里来了，这都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儿。这个我们到最后啊来说一下。青铜在中国一出来呢，左传里边有句话大家都比较熟悉啊，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国家最大的事就在于祭祀和绝对的打压能力。大家知道祭祀，古代祭祀现在开会是吧，都是提高凝聚力，然后而这个绝对打压能力那就是这个武装力量啊，这样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古代中国人都知道这个，古代中国最早利用青铜器就把这青铜器放在了这两个他认为最重要的事上来，而主要的呢是这个青铜容器。如果这样看来呢，整个就可以归纳为这个中原的文化可以叫吃喝文化。大家知道中国人到现在还是吃吃喝喝嘛，比西方人比其他区的人愿意吃喝，到现在为止还是这样啊。那么那两个图哈，一个是甘肃的齐家文化的青铜容器啊，一个是新疆的哈密天山北路这个地方出的这个青铜器啊。这有些青铜器都比二里头的早，二里头的青铜冶铸技术很有可能是从西北传过来的，但是呢你看您的那边哈、我管它叫四用文化，装饰品和日常用品的文化，就是小刀啊、铜镜啊，然后这耳环啊哈，就是锥子啊，都是这样的东西。但是一到了中原不做那些东西，做他认为最重要的东西，祭祀用器和兵器，这是所谓这个中国青铜文明的一个特质。从二里头开始，二里头那个丑小鸭式的那个铜鼎啊，然后我们看到了郑州上称比它稍晚一点的，这有点列鼎的感觉啊，这个大方鼎啊，方形器大家知道一般比圆形器的等级规格要高，这种有王气的这种重器开始出来。刚才给大家讲啊，中国人做出非常复杂的我们叫复合范铸造青铜礼器的这种技术啊，就是不止一件的范啊合在一起啊，内模外范，大家总说模范模范，谁是劳模啊，模范是最能显现中国特色的一个词语。现在大家说的模范就是这么来的，你就像跟这个模范一样，我们要照这个学照这个做，模范就是这么来的，这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一个东西是吧。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快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今天我们继续安排了文明探源考古专题，播出许宏先生主讲的何以中国考古学视角下的中国诞生史。下面请继续收听这一内容，要谈到的是中原文明的特质。 这样来呢，就是说最早的中国二里头呢开始呢，那个时候呢就像一匹黑马啊，在整个这个东亚大陆哈、这个就刮起了一股这个青铜文明的这个旋风，向外呢做大范围的这个辐射。向北，我们说这个长城以北泾县二里头九里，这一些一看就是这个显然是二里头风格，这些 九戒绝啊龟啊这些器物啊居然是在内蒙赤峰傲汉旗那个地方的这个贵族墓葬里边去，就整个不光是这个器物的本身这种模仿啊，是整个这套九礼这套意识形态的东西呢都被模仿过去了，一直到了那么远的地方，这个是到现在为止我们都还没有把它这个演变就是这个向北这个传播的脉络搞清楚的，就是考古学的魅力就在于它有许多谜，有的时候就颠覆你的认知，一直在改写的历史嘛。向南居然是这个到了这个安徽一带上海一带和大家非常熟悉的四川三星堆那个地方，就跟二里头很相像的这些器物哈，向外做大范围的辐射。但是我们现在呢一般呢我们现在一般不认为这样的辐射呢是二里头这个政治集团军事扩张的产物，我们感觉它没有强力的把所谓领土向外推进到那么远，而且那个时候呢还基本上没有领土概念。大家知道现在呢我们说的领土国家呀顶多能上溯到战国时期吧，连这个春秋时期都没大有，国与国之间可能还隔几个山头啊，还有好多没被开垦的荒地，等到了战国时期人口膨胀啊，战争频发啊，开始有边境的界限。而早期国家呢就是一个以都城为中心的一个点，再往外呢是顺着这个道路，而那个道路主要是水路啊，向外边辐射啊，在各个点之间啊延伸出一些线来，点与点之间呢很有可能还有一些飞地，就根本不属于这个政治集团管的，所以是那样一种情况。而这些东西呢都应该是当地的贵族甚至一般平民然后模仿二里头的产物，刚才我们说了就是以二里头为高为大为上，然后这样可以说跟风导致这个文明呢这个向外扩散，基本上是这样一个认识。所以这样一来呢就是说我们说二里头等于就是就在中原腹地啊，然后向外的扩散呢顶多就是比现在的河南省再稍微大一点，但是它的影响向北已经越过了这个长城，向南二里头市的这样的牙璋啊已经到了，大家知道三星堆啊，都知道这个广东啊这个地方有，甚至香港甚至到了越南北部都有二里头市的这样的牙璋，就是当时的这个玉石制的这个大型礼器在这些地方都发现了。怎么过去的就是非常有意思，就是它的影响就是整个这样一个我们说现在的话就叫软实力的这种扩散啊，基本上都到了这样一个范围了。而这个范围呢有日本学者啊研究呢这个范围啊基本上跟这个东周时期的中原氏的直刃青铜短剑的范围是大体一致的，它跟这个禹贡九州的这个范围呢也大体一致，甚至超出了这个范围。这个范围是个什么范围呢？这是大体上适合于农耕的一个范围。大家知道汉武帝哈，派这个卫青、霍去病他们这个追击匈奴哈，然后等着到了大漠哈，然后追完之后赶紧得退回来，因为已经不是农耕文明的范畴了哈，很难在那扎下根来。所以整个中国呢是植根于农耕文明这个范畴，这个基本上就是后来秦汉帝国的基本版图，也是属于中国的这个核心地区，后来的所谓的内地十八省。大家知道这个内地十八省以外有四大边疆，那就是西藏、新疆、内蒙和东北嘛。后来的这个近现代的中国呢哈，包括四大边疆的最初的中国呢，就是由这种这个最适合于农耕的地方哈，一点一点的向外扩散的。所以我们说呢那个时候是二里头时期，距今3000多年以前，中国世界的雏形就应该形成了。我们再看这个从当时的早期中国生发的一些影响，比如这个绝甲骨文、金文中这些绝哈，然后这个大篆、小篆哈、隶书，一直到宋体的这个绝哈，这个变化都是 一个手拿着这个爵啊，这就是等级地位象征物，既是祖先的一个重器啊，酒器。当时在二里头那个时候啊，爵是第一位的，而不是鼎是第一位的。只有到了这个西周时期啊，鼎才逐渐成瓷器的鼎啊，才逐渐替代了这个作为礼器的这个作为酒器的这个爵啊。到现在这个门神的这个还拿着这个爵，而大家现在就说这个爵位啊，封官进爵这个爵都是这么来的。这都是非常有意思的事，这是可以把古代中国跟当代中国呢串联起来的这样一些例子。我们在这个宏观的看一下啊，这张图呢是一张铜衣比例尺的图，具有震撼力的。很明显这个是公元前2100年，基本上就是古文献记载的夏王朝诞生那个时候啊，我们说还没有找到王朝诞生的迹象啊，那个时候都是小土围着的是吧啊，古城寨城址17万平方米这么个小土围子是吧，王城岗这个被认为是禹都阳城的地方啊，这是有很大争议的，就30万平米啊，这就是也就是二里头的十分之一。有人说是禹都阳城，有学者说那是羊圈是吧，养羊的地方，争执不休啊，没有证据表明它是这个王朝都城。但后来我说二里头前身作为二里头前身的新寨大邑啊，开始到100万平方米，而这个到二里头一下膨胀到300万平方米，还是现存面积，很有可能它达到400万平方米啊。后来这个被后来的洛河啊给冲毁了一部分啊。那么大的历史节点是不是就发生在这儿啊，就是整个这个都邑啊在1000年的过程中啊产生大的这个膨胀。而到了二里岗郑州商城这个啊一下膨胀到10平方公里以上，到了殷墟30多平方公里一下又成倍的增长。而这个在这之前大家知道这个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历史这个发展是非常缓慢的，只有这距今4000年左右开始呢大提速，中国历史上大提速。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安排了文明探源考古专题，播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先生主讲的《何以中国？考古学视角下的中国诞生史》。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 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焗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鸡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世界瞬息万变，永远都有更多的未知等待着你。从流沙一起，与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分享知识，传递快乐。让我们相约在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今天我们安排了文明探源考古系列专题，播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考古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许宏先生主讲的《何以中国？考古学视角下的中国诞生史》。许先生谈到，考古学视角下的中国诞生史有两大主线，第一条是科学理性文明认知，这是追求史实复原；第二条，救亡图存民族主义，这是构建国族认同。前面的时间当中，许先生还谈到了何以中国中原文明的特质，包含礼仪用器的制度化，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二里头青铜器影响范围极广，不仅是在中原地区，还包含了长江的上中下游以及长城以北。这个时候的都邑出现了空前的大提速，也形成了中国的雏形。下面请继续收听许宏先生的介绍。 我们看刚才给大家讲这个宫殿建筑啊，它是不是国家哈、啊？好多人还争议。我就说这个历史需要距离感，是吧？我们把这个视野放的时间长一点哈、啊，放的这个长一点就可以就能看清好多问题。我们要是这个长时段来看的话，像江寨这样哈、啊，距今7000年，这个时候这个聚落哈、啊，就是挖了一个壕沟哈、啊，那几个大房子哈、啊，几组这个人群都住在这个周边，中间是一个大的广场的，它是不是就是向心开放、公众参与，可以这样的大体平等的原始社会？而到了三代这个王权出来了哈，我们说是不是这个封闭性、独占性和秩序性？有这个学者说，这个不让看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这个典型特征。紫禁城高墙森垒，这个不让看，紫禁城你看不着啊。我们中国很难有这个公共广场中这个 monument 是吧，纪念碑式这样的东西。账本不让看，地图不让看，这都是中国这个古代政治文明的这个特质，是吧？就是这样一些东西出来了，表明他这个王权出来了。我们看这个从二里头，大家看中国最早的大四合院这种建筑哈、啊，一直呢到这个二里头已经有了多军院落的中国最早的多军院落的这个宫殿建筑群哈、啊，到了这个西周时代的哈、啊，这样的这个几经院落的这样的中规中矩的带有中轴线的宫式建筑群哈、啊，中间这些我们就一带而过哈、啊，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一直到了这个紫禁城啊，这种这个封闭式结构啊，然后这个坐北朝南中轴对称，然后土木建筑，这样一些规制都是从二里头的这种开始啊，向后来这个发展。第五个，我的第三本小书大家知道叫《大都无城》，我这个视角大家看看都邑视角啊，最早中国的早期中国的大都无城的自信啊，从这个角度就是来解析一下这个早期中国。那么 我说他是从二里头呢，大都城这种状况呢，从二里头开始的，就是庞大的都邑一般不设外国城，庞大的都邑一般不设防。然后为什么不设防？我们认为它就应该是整个这个处于华夏族群处于上升阶段的这样一种文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啊，归根结底文化自信。因为自信，所以用不着这个铸造这个筑墙，是吧？所以这个所以这个跟诸侯这个讲信修睦，甚至我们现在把这个把部队、把军队形容为钢铁长城，跟那个意思是一样的哈。我们看从二里头开始，这个殷墟，整个西周时期的这个封号周原和洛邑，统统都是大都孤城，没有一个外国城啊来笼罩的。而到了从曹魏的邺城开始啊，一直到明清这个时期呢，内城外郭，纵贯整个这个都城大中轴线和这个严格的礼坊制度哈，全出来了。就是说整个这个中国古代都城史可以划分为两大阶段，是吧？这就是我这个大都城的一个中心思想。最简单的，我把它分成这个所谓实用性成果阶段和这个礼仪性成果阶段。就是说第一阶段这种大都城这个时代呢，从二里头一直到东汉的洛阳呢，在将近2000年的时间里边，只有这个几百年的时间啊，然后是有郭城的，而这个几乎是1200多年时间里边哈，没有外郭城这么一个脉络。有城郭的这两个阶段，郑州长城这个时期啊，和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啊，正好是这个军事上这个争斗的特别厉害的时期啊，防守上需要这个提高防御手段的这样一个时期。跟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从曹魏的邺城开始，一直到明清北京城啊，整个全是内城外郭，无一例外。就是整个这个大中轴线啊，城郭制度啊，全出来了。那么这为什么？这里边就有好多好多解释。我个人一种解释呢，就等于如果说，中国历史的这个前面这个阶段啊，从二里头到秦汉阶段是上升阶段，有这种文化自信的话啊，所谓的这个以前说的五胡乱华啊，这个词不一定准确啊。这个我们说这个或者说整个一部中国古代史啊，就是一部胡化的历史。大量的西方这个少数族群哈入主中原哈，然后那个时候呢，而统治的这个大范围的华夏族群哈，很有可能就是有北大教授的研究，很有可能是一种这个反而是一种不自信，导致他的高墙深垒哈，注重秩序，严格的这个礼坊制的管理，这种东西都是有待于深入探究的问题。后大都城时代哈，就是我刚才说的几大要素哈。像这个它的这个中轴线啊，城郭齐备，然后严格的礼坊制啊，我们看东汉时期还都没有这个大中轴线的啊，还都没有这种这个礼坊制啊，没有外国城。那到了这个汉魏洛阳城的开始，大中轴线啊，这种礼坊制啊，一点一点的啊，就开始这个齐备起来了。哎，大家说一般有都城肯定得有城墙啊，怎么会有没有城墙的呢？大家知道徐老师跟大家说的是中国古代的早期阶段，而晚期阶段呢，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是现在还留存着城墙的晚期阶段的中国古代都城，而早期阶段不是这样的。细节请大家这个参阅这个大都城啊这本书就可以了。 师傅，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吧？令为师受益匪浅呐！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何以中国考古学视角下的中国诞生史主讲人许宏先生说，我们永远也不可能获知当时的真相，但仍怀着最大限度迫近真相的执着。 最后全球视角来看看这个中国文明是怎么形成的， 那么我们说呢，这个科技是考古插上了翅膀啊。我们说这些只懂考古已经搞不好考古了啊。现在我们说只搞中国已经搞不懂搞不清中国，是不是这样？因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一定要把中国放在全球文明史这样一个大的框架里边，我们才能看清它的来龙去脉，是不是这样？有这样一个想法。我们说青铜吹成中国啊，北大一位教授啊，他来做的啊，这个图啊，甚至是这个更早的呢，应该是这个西方的一些学者来做的这个图啊，上面有图例啊，颜色越深的啊，是时代越早的，颜色最深的是这个公元前5000年以前，就是我们的仰韶时代啊，甚至更早那个时候呢啊，然后最早的西亚和这个北非这一带啊，或者是地中海东岸这一带啊，最早的铜器出来了，然后一点一点的向欧洲、向西欧啊、向中亚扩散，而到了这个公元前4000多年以及之后，才扩散到了东亚地区。这个就是我下一本小书想写的内容啊。下一本小书我想再写一本东亚青铜潮，就是这个青铜演出技术跟潮水一样，怎么从西向东啊，一点一点的非常清楚。等再往东，大家说到日本几乎没有青铜时代，青铜跟铁器一块传进去的，而这个传进去的这个时间已经到了中国的战国时期，甚至顶多再早一点了，这样一个脉络是非常清楚，就是冶铜器的扩散啊。而这个到了东亚呢，从中国西北啊，一直到这个中原啊，一直到以黄河为主的这样的区域啊，这样一个扩散。二里头我们说它是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再往前呢，我们找这个蛛丝马迹，在龙山时代的末期啊，发现了这些残片西青古剑啊，就大家知道乾隆那个时候的哈，一个著录书上面啊，这个特别像龙山的哈陶龟这样的东西哈，但可惜实物见不到了哈，我们只能打个问号。更多的是偏于这个晋陕高原哈西北哈这个内陆地区哈，这样一些蛛丝马迹，然后再往西呢，还有更早的这个冶铸铜器的这样一些痕迹吧哈，我们逐渐哈，希望能搞清它的演变脉络。以青铜为中心，在龙山时代到殷墟时代这几百年的近千年的时间里边，1000年左右的时间里边，大量的外来因素进入东亚大陆腹地，耳熟能详的小麦、黄牛、绵羊、车、马、长斜坡的大墓道，带有长斜坡墓道这样的大墓，用骨头占卜的痕迹，甚至像甲骨文，我们都没有在中原找到它源于本地的这个证据，现在还是这个还有缺环，还看不清楚，突然就这么发达了，怎么来的还是个谜。大家知道这个文字这个东西呢，是很完全有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接受外来的刺激和影响就出来了。大家知道西夏文字、契丹文字和日语都是在很快的时间内就出来的，所以这甲骨文究竟是那么几千年的繁衍出来的，还是说受到外来的影响出来的？甚至像二里头这样的管控大地域人群这样的这个政治实体，究竟是我们独立自主的发明出来的，还是受到外边的影响才出来的？这都有待于进一步探究。如果大家说这些都是外边的，这都不是中国的话，那么中国是什么呢？这就是一个大问题。所以说我们说中国从来都没有自外于世界，中国就是世界的一部分。而现在呢，我们说全球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但一般朋友说归500年前大航海那个时候啊，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才导致全球化这态势出来了。然后有学者研究认为全球化5000年之前就出来了，现在看来这种说法是靠谱的。因为大家看那个青铜潮，青铜冶铸技术这个扩散，就是全球最早的全球化的这样一个趋势。这些东西都在考古学家这个手下逐渐变得清晰起来。刚才给大家讲了半天中原，而那些大量的外来因素呢， 是通过半月形地带这样一个地域过来的。提出半月形地带的这概念的是童文正教授。如果大家不熟悉童文正教授的话啊，那么大家知道他是一个著名的考古学家，他也是现在我们稍微跟我年纪相仿的朋友肯定有看过珊瑚岛上死光这个电影的科幻电影，他就是作者，他是科幻小说的作家，是个大才子，童文正先生已经去世了，他提出这个半月围绕中原这种这个残月形的半月形地带啊，我们所谓的礼乐文明是吧？礼乐文明到这几乎就没出去，而外来的好多的因素，比如说中原注重用青铜大鼎，用青铜鼎来显现身份和地位啊，而这个大家知道西方是用权杖的，那个权杖就被挡在了这个半月形地带这个范围内，半月形中亚东亚内陆的哈这个礼乐文明跟外来这个哈跟外来欧亚大草原哈和中亚地区来的这个外来这个域外这个文明呢相互碰撞呢，形成了这样一个半月形地带，这个被这个英国非常著名的考古学家罗森爵士，他是牛津大学的这个教授啊，哎，莫顿学院的院长啊，被这个杰西卡罗森教授形容为美丽的中国湖，整个这么一个从东北地区啊，从东北地区哎到这个内蒙古啊，这个河北北部内蒙古啊，一直到这甘青地区，一直到四川，包括三星堆，那个大家觉得好多东西不认识啊，非我族类那感觉啊，跟中原不一样啊，它都是在美丽的中国湖里边的，这样就使我们的思维复杂化，不完全限于中原这些东西的啊，这个大家感兴趣的啊都可以做进一步的阅读。我们给大家讲了半天视野放开了很多，它都限于东亚大陆的就这一点，是以二里头为先导的二里岗殷墟西周青铜文明，向北呢是跟二里头大体同时的下家店的下层文化，有青铜进入青铜时代啊，然后呢西北呢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和河西走廊的这个四霸文化啊，大体上都在距今3700年左右那个时候进入这个青铜时代。那么他们是哪来的，怎么突然就发达起来了呢？大家要是再往外看啊，在现在的中亚地区啊，在这个俄罗斯那个西伯利亚啊，南西伯利亚那一带啊，整个都已经有比较发达的青铜文化出来了。用这个著名的考古学家吉林大学的教授林云先生的话啊，就是在中亚啊欧亚大草原的那一带呢，当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这个青铜文化的漩涡，它向室外啊散发着这个飞沫，许多这个文化啊都受他们的影响互相激荡呢，到最后呢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这个青铜文明，灿烂的中国古代青铜文明也是在这样一个大的漩涡框架内的，或者是这个可以说是最早的全球化，也就是青铜这个世界体系这样框架内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清楚啊这个中国最早的广东王权国家是怎么来的，所以我用了一个青铜催生中国这样一种概念来解释啊这些情况。不同版本的全球通史、全球文明史上的这些图啊，基本上是白人学者他们写的这些书啊，像这个欧亚大陆的这个偏西地区他们就比较详细，这边呢几乎是空白，实际上呢就等于说中国学者现在在做的这些东亚大陆这样的工作呢，我们相信也应该能够为丰富全球文明史做出自己的贡献，而这个大家呢作为关注者，有些朋友作为参与者呢，大家都应该可以共同的见证这样一个我们这个从全球的这个角度来看待世界。大家知道这个世界全球史这种概念只提出几十年呢，大家以前各自各的完全没有地球这样的概念啊，当知道这些呢才几十年，而几十年我们就已经有这样的收获了，当然我们还有好多空白要去填补，然后大家这个可以我们亲身参与，大家呢来见证，我们愿意这个一起经历 共享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许宏先生在两集的节目时间当中和大家分享了何以中国考古学视角下的中国诞生史。感谢许宏先生的详细讲解，我们也来简单回顾一下这样的一个内容。谈到考古学视角下的中国诞生史，就要说到两大主线。第一是科学理性、文明认知，这要追求史实复原。第二是救亡图存、民族主义，这是构建国族认同。在这样的主线之下呢，作为历史学者的许宏先生首先要勾勒时空中的中国。中国的由来包含了黄土高原和华北大平原的交界处中原，还有东亚最早的王朝夏商周三代，东亚广域王权国家的诞生之地。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的情况，在公元前5000年到2800年，这是仰韶时代，公元前2800年到公元前1800年是龙山时代，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800年，这是龙山时代的末期，公元前1800年到公元前1500年是二里头时代，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前1300年是二里岗时代，公元前1300年到公元前1000年是殷墟时代。根据现代学者的划分，文明时代有三大阶段，分别是邦国时代、王国时代与帝国时代。中国历史中的邦国时代是仰韶时期到龙山时代，王国时代是夏商周三代王朝，帝国时代是秦汉以至明清。谈到最早的中国，就一定要说到二里头遗址，在这里有很多的中国之最。最早的城市干道网、双轮车辙，最早的工程，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室建筑群，最早的大型四合院和多进院落宫室建筑，最早的工程，最早的青铜器铸造作坊，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最早的青铜礼器群，最早的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何以中国中原文明都有哪些的特质呢？首先是礼仪用器的制度化，还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谈到的是二里头文化青铜礼兵器。中原的青铜器之风覆盖非常广泛，从长江上中下游到长城以北都刮起了青铜器旋风，而这一时间段也正是都邑的千年史，是空前大提速的时间段。这个时候中国的雏形出现了，最早的中国大都无城，二里头是大都无城的开始，之后就有了城郭，这分为实用性城郭和礼仪性城郭。何以中国考古学视角下的中国诞生史，不仅从中原视角看待中国的诞生，同样也有全球视角青铜催生的中国。我是刘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即时传奇节目，我们在下周六周日中午11点到12点的知识开讲节目当中再会。